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亲手勾搭心房。Oh yeah， 若有一天的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心。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青云闪耀着，他乘着风等日落下山坡，脸烧下夜森林的墨绿色，像烟火，看似狂欢，却悄然盛开寂寞，独自发光的，不再遥远银河转动的，无论快乐或难过，成全的，守护我，陪伴着，唱过童年无数的歌，而生 深深撼动我，一起走着。

开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刺绣，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心软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死消肿。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何，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后，依靠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粗重。我陷入漫无荒凉的宽容，成全了你玩弄宠爱的天后，若爱只剩诱惑，只剩彼此忍受，别再互相折磨，因为我们都有错。 我不懂成绩，一念之

爱是恨也早已经难分辨，只怪我对爱不了解。找理由安慰，早忘了爱情的滋味，心也憔悴。你可知道我为这一切尝尽苦与悲？别以为我的伤悲你真的能够体会，别以为你说后悔一切就能收回。忘不了爱你的滋味，你的眼泪，我犹豫不决是为了谁。 我的爱不了解， 独自面对每一个枫叶，回忆总是再一次刺痛我心扉。是爱是恨也早已经难分别，只怪我对爱不了解。独自面对每一个红叶，回忆总是再一次刺痛我心扉。爱是恨也早已经难分别，只怪我对爱不了解，只怪我对爱不了解。

有的爱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 只剩下羽毛，当初你又何必浪费那么多咖啡和玫瑰来打扰。我想要安静的思考，天平上让爱恨在动摇，一想你就平衡不了，我本能还是关不掉这风暴。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七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您好，奥吉通奥迪无忧车是什么意思啊？ 即日起至3月底，您在奥吉通奥迪购买任意车型，都可享受整车长达5年的质保。奥吉通奥迪671-8787671-8787。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看。 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北京 春节假期过后，中国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国铁路总公司披露，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中，大中城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均已开展对其他各省区市身份证的异地办理工作，累计异地办理身份证近500万张。到2017年7月，身份证异地受理制度将在全国全面实施。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日前，本市也是全国第一份公租房建设标准《公共租赁住房建设与评价标准》已经发布，并从本月起正式实施。在这份标准中，放开了最小不得低于22平方米的面积限制，从而提供更多的户型选择。2016年度市级行政机关和区政府绩效考评会议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北京市民政局述职表示，2016年出台居家养老10条、养老服务驿站建设等政策，新建养老照料中心80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50个，完成65岁以上老年人养老助残卡发放，发展服务商1.5万家。因为天气回暖，什刹海冰场日前正式关闭，这是本市今年关闭时间最晚的天然冰场。今年什刹海冰场共接待游客45000人左右，较往年减少10000余人。下月冰面完全化开后，什刹海的游船将陆续开航。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机油就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中的血液，最主要用处是流动于发动机各部件之间，起到润滑作用，防止部件和部件之间磨损严重。除了这个最主要的功能之外，它还有很多附加功能，比如说冷却降温、清洗清洁、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等用途，作用可见一斑。所以有些机油的使用误区一定要避免。润滑油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发动机使用寿命的长短，因此不要盲目的选择发动机机油。选用发动机机油时，既要重视质量等级，也要注意粘度等级。首先应按照压缩比、排量等进行使用性能级别的选择，然后按照气温、负荷进行粘度级别选择。在选用机油质量时，应宁高勿低，质量好的机油能够保证发动机润滑良好，减少磨损，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延长换油周期，减轻维护和修理的频度和难度。在选择机油粘度时，除了气温条件之外，应在保证发动机润滑与密封的条件下，尽量选用低粘度机油，以便节约燃料。正常情况下，车主可以根据机油使用里程和保质期来确定是否需要更换。普通机油5000公里更换，半合成机油7500公里更换，全合成机油10000公里更换。在经常堵车或高温、寒冷等用车环境下，应该缩短更换周期。此外，如果机油超过了其有效的期限，即使没有达到更换周期的里程，也应该更换了。很多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发动机的机油变黑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机油已经变质了呢？虽然发动机机油在高温条件下工作比较容易氧化变质，但随着润滑油质量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多机油的使用，机油变黑不一定就是变质了。机油变黑还有两个原因，添加新机油之后，以前机件上的油泥和积碳等车粘物会分散到机油中，不用多长时间，机油就会变黑。今天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对于发动机来说，在这样恶劣的工况下面，只有合格的润滑油才可降低发动机零件的磨损，延长使用寿命。你选对机油了吗？ 泪水流下。 谁更需要安慰，不能离开。我只需要你明白，明白我对你的爱，除了你，我的爱无可取代。我只需要你明白，明白我对你的爱，没有人让我如此的依赖。我只需要你明白，明白我对你的爱，除了你，我的爱无可取代。只是要你明白，明白我对你的爱，没有人让我如此的依赖，因为你，我的爱永远存在。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却安静下来。

飞走了，飞走了，你和你那些本不属于这的心里，爬上一半空壳。为什么？为什么？我以为心该空了，却慢慢的装着不舍。你问候的音色，却又悠的像一首。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